攻读《创世纪》第22章。这些事以后，天主试探亚伯朗说：“亚伯朗。”他答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天主说：“带你心爱的独生子以撒格往摩利亚地方去，在我所要指给你的一座山上将它献为全燔祭。”亚伯朗次日清早起来，备好驴，带了两个仆人和自己的儿子伊撒格，劈好为全燔祭用的木柴，就起身往天主指给他的地方去了。第三天，亚伯朗举目远远看见的那个地方，就对仆人说：“你们同驴在这里等候，我和孩子要到那边去朝拜，以后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”亚伯朗将为全燔祭用的木柴放在儿子伊撒格的肩上，自己手中拿着刀和火，两人一同前行。路上，伊撒格对父亲亚伯朗说：“阿爸。”他答说：“我儿，我在这里。”伊撒格说：“看，这里有火有柴，但是哪里有做全燔祭的羔羊？”亚伯朗答说：“我儿，天主自会照料做全燔祭的羔羊。”于是二人再继续一同前行。当他们到了天主指给他的地方，亚伯朗便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，摆好木柴，将儿子伊撒格捆好放在祭坛上的木柴上。亚伯朗正伸手举刀要宰献自己的儿子时，上主的使者从天上对他喊说：“亚伯朗，亚伯朗。”他答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使者说：“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，不要伤害他。我现在知道你实在敬畏天主，因为你为了我，竟连你的独生子也不顾惜。”亚伯朗举目一望，见有一只公绵羊，两脚缠在灌木中，遂前去取了那只公绵羊，代替自己的儿子献为全燔祭。亚伯朗给那地方起名叫上主自会照料。直到今日，人还说在山上上主自会照料。上主的使者由天上又呼唤亚伯朗说：“我指自己起誓，上主的断语，因为你做了这事，没有顾惜你的独生子，我必多多降福你，使你的后裔繁多，如天上的星辰，如海边的沙粒。你的后裔必占领他们仇敌的城门，地上万民要因你的后裔蒙受祝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”亚伯朗回到自己仆人那里，一同起身回了贝尔舍巴，遂住在贝尔舍巴。这些事以后，有人告诉亚伯朗说：“尼尔家也给你的兄弟纳何尔生了儿子，长子伍兹，他的弟弟布次，阿兰的父亲克穆尔，格瑟德、哈朵、皮尔达士、伊德拉夫和贝突尔。贝突尔生了黎贝家，这八人都是尼尔家给亚伯朗的兄弟纳何尔生的儿子。此外，他的妾名叫勒乌玛的，给他生了特巴黑、加韩、塔哈士和马阿加。